我是当归， 我是阿西， 我是阿饼。 即系一入到去已经攞住红酒，着住件嗰啲白色浴袍，若隐若现嗰七寸就揈揈下咁样啦。你最想发生嘅 3P 场景系点嘅 咧？我留意到咧，通常女性嘅 fantasy 咧都系即系比较似系咧西方啲三级西片多嘅。咁我曾经同我啲两女一男或者两男一女我都 OK 嘅，系啊。我因为我自己我本身性取向我系有少少 fantasy。 我讲下我啲 3P 经验啦，都有。 咦咦，哇，有料爆啊！有啲人真係鍾意睇喎，試過有條仔就係話佢好想搵一條靚仔同我搞，咁因為佢係好，即係佢話佢睇到我俾人搞，佢會興奮。 八成以上我係離得快過男仔，所以我係真係係堅幸福，我都係覺得好感 動。好幸福啊，好羨慕啊！有啲人真係鍾意睇喎，試過有條仔就係話佢好想搵一條靚仔同我搞，咁因為佢係好，即係佢話佢睇到我俾人搞，佢會興奮。因為個雙重太大，你一個咧就真係咧食花生咁樣鬆埋。 话说小妹搞完之后咧，啲男士都问我：，我搞得你开唔开心啊？ 哎呀，好很烦啊，我觉得你哋 舒服啊。 对于爱呢样嘢咧，即系会唔会觉得系你同时可以中意两个嘅？ 可以。 我想出去搵，但系唔代表我唔中意你。咁你觉得点？佢完全接受咯。咁后嚟就去送咗啊，呢种爱仲几高尚添。 佢讲身体语言，男女之间身体语言点样攻破对方啊？因为我觉得呢啲系可以睇到对方系咪真系 即系假。 各位斯打， 各位巴打， 大家好， 欢迎收听 《欲火街头》。That's a chick show, man. I'm not gonna watch any fucking chick show. 好啦，澳門街第三節翻翻嚟啦。咁啊，今日咧係有我哋重量級嘉賓啊，阿洪師傅啦。 洪師傅。 咁另外咧就有呢個烏師傅啦。咁就係集合港澳兩地嘅堪輿界嘅大師喺度啦。咁啊，頭先咧第一節咧，我哋又講下洪師傅嘅事啦。跟住咧第二次又講下呢、這個啊吳國嘅事啦。咁啊第三節咧。喂，我哋啊，今日咧第三節咧就烏師傅2013年流年預測啦。 好嘅，歡迎烏師傅。 咁啊，呀，平時咧咁啊，同阿洪師傅對話咧，咁啊入門價咧就頭一個鐘咧就5000蚊嘅。 啊，唔使嘅，個門交朋友。 啊，咁樣咧，今日阿烏師傅喺度咧，就嗰5000蚊啊，啱啱幫你俾咗啦。 多謝主公。 咁你咧，我哋唔好叫我主公，我係公主。 应该要找烏師傅和我們整個五雷嘟人， 是啦，這樣呢 用英文寫的。 烏師傅，你2013年有什麼流年預測？把握時間問，開始計時。 歡迎烏師傅。 有 什 麼好問？ 其實我想問一下，從一個學者角度看看，你怎麼看2012呢？我假設不是世界末日，那它在那些粒子或者是任何的磁場量極化 之前說了 是 啊，是啊， 不是喔，你 solo 喔，阿烏師傅， 我有講過的， 真的喔， 真的講了， 因為我聽過呢，我有聽啊，我有聽 啊，佩豪也有訓過的， 真的， 我是主力來的， 但我每次聽到阿烏師傅之後在那裡哈哈哈哈，是啊，沒錯， 上 次 我只 我最大嗱，而家俾你講，你又唔講啦 ，Angel 又賴住都唔俾你講啦。我淨係最記得你上次最大聲嗰句就係、是：我係單身㗎。嗱，我扮翻阿烏師傅咋，唔係講我，我係已婚啊，佢係單身啊。阿烏師傅，而家我哋俾你 solo 啦。 我冇啊，冇咁嘅能力 㗎。阿主公， 我聽緊啦，我係聽眾嚟㗎。 哦，你係聽眾。洪師傅唔講下， 不如講下你讀書經歷啦。點解你咁後生可以即係有咁高學歷呢？ 我唔後生㗎啦。 咁你幾多歲，洪師傅？ 同你主公同唔同一個咧？同一個年紀。 好似廿幾歲，但係如果就算我當你係三字頭啦，假設啦嚇，假設呢、這個我覺得個可能性好低咯。咦？點解我而家變咗我訪問啊？ 好 笑。 唔係，因為好多聽眾要咩好多疑惑啊嘛。 係啦，所以今集烏師傅就喺2013年嘅未來預測咧，講埋自己嘢。 哦，講埋我自己。 係咯，點解你可以即係呢個咁後生嘅年紀，你個學歷可以咁高嘅咧？ 唔後生㗎啦， 我哋其實年紀呢樣嘢係見仁見智嘅啫。 可能我自己直接咁樣讀上去啦，因為我細個做讀書啊，即係三歲未夠已經讀開始讀幼稚。 即係你係資優兒童嚟㗎喎。 唔係普通嘅咋，其實我成績都係麻麻地。 你謙虛啲，你話因為我叻，我勁，你哋啲凡人係唔得㗎啦，凡夫俗子劣途。 你叫做唔叻，但係你係澳門最後生嘅學者喎。 我唔夠膽講呢句 說 話。 喂，我哋夠膽講喎，真係。 我唔係啊嘛，事實。 澳門最後生學者係史豪文俊，你係排第二嘅啫。 我第二啦。 哦，女仔啊嘛。 我都係女仔，你。 係啊，係公主。 胸大過你，係啊。你係最後生嘅教授。 啊，係啊，係啊。 咁其實你平時去講下你係對啲學生嗰個趣事啊，即係例如佢覺得你啊，你頭先同我講你話校工覺得你學生。 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 你講出嚟我哋聽下啊嘛。 同啲學生爭仔。 有冇咁誇張啊？ 但係頭先我見過學生同佢打招呼咧，佢同我望落去啊，我立一立啫，好似同你差唔多年紀，就好似同學同同學 say hi 咁樣。 我本身可能係自己即係同你，因為我之前做即係大學教書之前，我喺中學裏邊教過書嘅。 哦。 都做過一啲推廣活動嘅工作，咁接觸嘅。即係年輕人比較多咯，咁樣就會比較貼近啦。有時同佢哋傾偈啊，會關心下佢哋日常啊、生活嘅嘢啊，或者感情事都會同我分享嘅。咁有時而家啲細路仔啦，你知好難會聽到我哋啲咁老人家講嘢噶嘛。咁唯一個方法咧就係、是、多接觸佢哋啦，了解而家資訊啦，同埋年輕人嘅諗法，即係年輕人嘅諗法，你盡量去同佢多溝通，覺得咦係喎 ，Miss 同我哋諗法差唔多，咁佢願意更加同你溝通啊，講緊多自己嘅嘢咯。 我諗博士一定係2013年澳門街頭網上嘅宅男女神，一定係。 梗唔會啦， 一定會啦， 實俾你哋個主公咁話我又肥又矮又老。 都唔算啦，咁啊，主公有咩意見呢？ 完美， 完美， 主公話係雪人嚟㗎。 雪人咩雪人啊？ 肥佬啲雪人咁樣咯。 其實我阿主公仲有咩見解咧？ 冇啊，冇乜見解啊！我係想知2013年流行運程嘅，你可以問佢 我 所有嘅嘢啊，係咯。你有啲咩想問咧？ 我驚唔出得街喎，啲私人嘅嘢。 問啦，係唔出得街都 問啦，睇我答唔答到你。 好啊，好先。咁你咁 啊， 我睇有咩特別嘅？ 嗱，好得意喎，咁啱得咁巧咧。頭先阿主公講緊啦，佢嗰位師傅咧。隻掌嘅粒星啊！啊，你俾阿主公睇下，佢隻手咧，你睇唔睇到好似有一隻雀仔啊？嗱，講真嘅，我唔係講笑。 邊度有雀仔啊？ 個頭咯，個嘴咯。 哦，係喎，見到啊！ 我都係第一次見。 邊度有雀仔啊？ 呢度啦，睇到個頭個嘴啊，個頭似唔似一隻烏鴉嘅頭啊？ 係咩？ 唔怪得姓烏啦，叫田心啦。 哦， 我都係第一次見嘅，即係唔係話吹噓啊？唔係佢隻手指公咧係有兩隻眼嘅。 係。 其實如果你話喺上書嚟講咧，嗰隻眼啊越大啊，即係喺嗰個關節位咧，就係你今世嗰個樣貌啊。一隻咁有啲眼你自己睇翻啦，或者同我哋睇，隻眼唔開咧，即係俾代表個樣貌普普通通。但係如果你個眼越開咧，就越靚。如果你兩隻眼咧，其實喺古代啊，嗱我意思直説啫，就唔好齊台。係古直頭美人啊，絕色美人啊！咁另外隻手男左女右啦，睇其實呢個已經係好普遍，唔係我發明，亦都唔係我創建嘅。如果係女士，右手係睇自己，左手係睇另一半。 嗯。 咁如果你係男士，左手係睇自己，右手就睇你另一半啦。 啊。 係啦，就係咁啦。 哇！我兩隻手都冇眼開喎，真係大 人 啊！ 真 係 冇。 兩隻手冇眼開喎。 咁啊，代表唔係唔靚。 難怪樣貌奇醜 啲。平凡啲，但如果正路嗱，如果係咁咪燒相書咯。 啊， 你另外一半唔係醜樣㗎，好靚女㗎。 啊，鬥唔到係， 咪係事實咯。咁唔使話俾人聽係邊個啊。 嗯嗯嗯 嗯嗯嗯，好啦。 咁其實今集係咪差唔多咧？ 未，而家做咗五分鐘嘅，就差唔多。 仲有五分鐘，不如我哋同咩？ 你問佢你啲嘢啦，你反啱 嘅 啫。 如果唔係，我哋同澳門街嘅聽眾拜個年啦。 拜咩年啊？你係咪話問啊？問胎記嘅嘢啊？ 胎記嘅嘢？ 係啊，我有啊。 其實胎記嘅嘢嗱，其實喺嗰個古老傳說啊，逢親有胎記嘅小朋友。是跟這一家人有緣，例如烏博士這樣，你是跟你爸爸媽媽是有緣的。胎記是什麼呢？是你投胎回來重新做人，這一家人可能前世是對你有恩惠的、或者欠你東西的。所以有時候經常生那些小孩呢，人們就說喂，他們拿債還是報恩？其實我覺得就算拿債報恩都是你小孩就不用這麼想的、但是呢就是說在傳說來說遠古一路講就係、逢親有胎記嘅細路仔咧，咁你好個胎記係點咧？就算係幾多歲，甚至第百年歸老，個胎記都係唔會甩，呢啲先至之準嘅。但有啲唔係嘅，有啲細路仔出咗世咧，有啲胎記啊，到佢大聲少兩三歲咧，個胎記係慢慢淡色嘅，咁呢啲唔算數嘅。咁你個胎記咧，就代表咧你係同呢世嘅爸爸媽媽係好有緣。咁你可能會有疑問，咩叫做呢世嗰世啊？其實如果你喺中國個道教嚟講咧，人係有七世嘅父母嘅，即係佢係今世做得你爸爸媽媽，佢會做你七世嘅爸爸媽媽，即係未必係連續啊，未必係連續，即係好似話喂，可能佢喺我舉例啫嚇，喺宋朝做過你爸爸，跟住佢喺清朝做過你爸爸，跟住到現代做你爸爸，即係或者係話究竟係去到幾多世咧，就冇人知嘅。所以逢親有胎記嘅小朋友，而到即係超過十一二歲都唔甩嘅話咧，即係代表你係同呢一家人係好有緣，你係今世翻嚟揾佢哋嘅。咁我諗你就多數係報恩啦，因為你喺澳門咁多物業，幫你爸爸媽媽即係投資成功啦，同埋你學業有成，佢哋咁開心，你就一定係報恩㗎啦。其實我覺得就算報恩又好，還債又好，今生可以做父母同仔女，咪大家識緣咯，珍惜眼前人啦，何必咁執著咧？係啦。 佢成日好擔心喎，胎記係因為上世咩啊死咗，跟住死得好辛苦，所以咧先有胎記。 唔係嘅，呢種只係一個好謬論。嗱，我唔係話我講嘅唔係謬論，但係你話如果你話死得好辛苦嘅，咁嗱我又舉個例啦，即係嗱講得難聽啲，以下嘅説話可能會引起大家不安嘅，即係大家有個心理準備。如果個人捲落車底碌爛曬，咁佢個胎記點生咧？咪成身係咯。冇可能，咁佢碌落車底，佢死得唔慘咩？咁佢嘅胎記點生法咧？佢即係由頭殼頂至到腳板底都有胎記噶咯，一塊個嗰陣就紅色噶咯，變咗呢個係唔可能咯。即係唔係話所有嘢都從一個太過迷信嘅角度去諗。有陣時咧，我哋從一個現實啲嘅角度去諗，其實唔係咁嘅。但係你話係唔係代表投胎翻嚟嗰個？是一定是真的呢？嗱，我見個版本咧，我自己覺得啊，係可信性高些少啦。 係。 係啦。 你繼續問啦。 係啊。就繼續啊。 原來 係 咁。 係啦，嗱，佢又亦都咧有一個得道嘅師傅咧，就幫佢睇個相啊等等咧，就話佢咧今年咧就會咧喺今年嘅年尾，即係而家十二月啦，就會遇上佢真命天子，遇上佢嘅姻緣，你點睇咧？ 係咪十月二十一號咧？ 嚇！佢話冬至之後啊， 冬至之後， 我頭先講噶， 順便嗰位師傅已經預測埋冇世界末日添， 係我唔係世界末日，可能外星人嚟咧。以你嘅學歷同智慧，係一定去到嗰啲咩啊咩外星人嘛？我唔記得咗頭先。 天狼星人 啊，天狼星人啦，嗰啲先至配得起你啊嘛，烏博士。 哇！咁重口味啊！ 係佢係金啊，唔係 sorry， 烏博士應該配金星人，咁就變咗金烏啦。 唔得啊！金烏太陽嚟嘅喎。 你睇佢係咪一個旺夫相咧？ 旺夫相啊！但我覺得嗱，撇開相學嚟講啊，阿烏博士個人咁樂天啦嚇，同埋咁純真咁可愛咧，我諗佢未來另外一半見到佢咧，一定好開心。即係你話黃黃夫嚟，你話同個鼻大咁，烏博士個鼻唔大啊，佢個鼻好直，好挺添。即係你話齋，咁呢啲係嗰個喺上來嚟講係一個靚美人個形象啊。咁你睇好多嗰啲上學書都話，最緊個鼻大到好似一個豬膽咁，咁就叫黃夫咁。 小丑啊！ 風水佬啊，你十年八年先同文俊咧。 最多呃你幾日嘅啫。我話俾你知，你前世乜嘢冇？ 好， 楊貴妃啊！ 一睇就知啊，肯定係楊貴妃啊，仲唔係？ 我冇臭狐喎，楊貴妃有臭狐嘅喎。 陣你死啦！珠圓玉潤，楊貴妃。 哦。係啊。我都未至於好似佢肥到唔見骨嘅。 唔係你好瘦，係咯。 咁我楊貴妃有咩關係？ 下年就苗條淑女烏田心。咁你快啲繼續問啦。 但係你話咁你聽到話，例如冬至之後撞到你另外一半，你好開唔開心啊？ 會噶， 好開心。但我覺得一切隨緣咯，即係唔好刻意。其實有時我覺得佢親姻緣嗰啲嘢嚇，即係你話某一個時間你會撞到你另一半，會令到聽嗰人咧，就算嗰啲人唔出現，你都硬係覺得啊，身邊係有追求者出現，我覺得冇必要咯。你可能你揀一個唔啱，雖然唔使心急，不如。去等你一個揀到啱嘅。 咦？咁你譬如你呢刻，你可唔可以睇到邊個係佢真命天子咧？睇唔睇到㗎？ 睇到，但係我哋唔會講咯。講咗咪頭先我講嘅嘢， 逆天而行咯。 哦。 緣分天注定，一切由天安排。 係咪會好夾㗎？ 係㗎。其實如果 你從邊一方面可以睇到㗎？ 從嗱好多樣嘢，命相、計算。嗯、即係計算，即係成日啲人又話咩夾生辰八字係夾計到嘅。 但係夾我之前咧，我同我前任咧咁樣咧夾過生辰八字都好夾 嘅 喎。 男朋友嚟嘅。 係。但係唔知點解會都係咁樣。 仲要拍咗十幾年拖。 冇咁耐啊！ 嗰個時十幾歲啫嘛，邊有十幾年拖？ 係就係十幾歲時候出嚟拍拖，跟住拍到幾廿歲。拍到 廿 拍到廿幾歲。 有一樣嘢喎，第一。個生辰八字係咪真嘅咧？即係有時好得意嘅，嗰時阿媽生仔咧，你打就打翻俾阿媽咧，佢只係大約記得你邊一日。佢 咁出世只有寫噶嘛？ 出世只有寫時間嘅。 有澳門嘅出世只有寫時間㗎。 哇！ 幾時幾？即係佢幾時幾分都有㗎。 香港冇喎。 澳門有㗎。 咁佢同你夾嗰時有冇夾埋嗰個時間咧？ 有。 嗱，其實咧，嗱你諗佢有冇同你夾埋個分咧？其實如果真係要夾嘅，你問一啲有呢個師傅咧、 啊， 除咗夾個年月日時分，要夾埋個秒嘅。 哇！ 喂，咁你諗一樣嘢啦，一分鐘有六十秒，有機嗰、那個 probability 啊，我而家扮下博士啦， 係啊， 有六十個喎，咁你即係六十條命喎、 啊，太可怕啦！ 咁你又再推前一個，我唔夾分鐘嘅，六十秒再前面一分鐘又有六十個人。 咁啊 係 啊！ 咁你咪變咗冇可能咯。正如嗰陣時有個古仔就係話，同一個人會乞衣王子，一個係王子，一個係乞衣，大家同一個時就出世，點解咧？因為佢嗰個再計落去個細節啊，條命水變咗唔同啊嘛。 係啊係啊係啊！ 同埋有時咧，你唔係叫你唔好算，即係我又唔係去賭人買，但有時你算咗之後，你硬係耿耿於懷嘅。嗱，你到咁梗係你算到話夾嘅，你兩個梗係好開心啦。但係到有拗撬、有分手嘅，你就會諗唔係喎，我哋原生嘅天生一對，點解會咁嘅咧？就算你好中意個人，你算到佢終生黑住你嘅，咁你係咪唔中意佢咧？其實我覺得呢啲嘢真正嘅緣分係天注定嘅。 即係其實根本上唔需要再理會夾唔夾嘅嘢咯。 最緊要就係佢個人品咧，而家變咗你好似你爸爸教女咁啦，變咗即係睇佢人品同埋你同佢相處開唔開心咯。如果唔開心，就算同你天咁夾，有咩用啫？ 冇錯啦。 嗯。 切記咧，唔好嫁三女人，知乜嘢啊？ 咩啊？ 保險佬、 地 產同埋搭馬仔。 哦。 哦。點解咧？ 嚇、啊？最仆街就係呢三類，知唔知啊？係啊，記住係邊三類啊？ 地產、保險、搭馬。 冇錯，博士非常好， 非常好。係 啊， 係啊。咁啊，仲有啲咩問大師啊？ 咁即係話 俾咗錢嘅問多啲。 係啦，我知。 係收好多手信嘅，我食咗好多餐嘅時候拎。 我唔係咁頭先咁所講，其實根本上唔需要去介懷睇夾唔夾㗎啦。 嗱，即係我講緊正常啊，男就係女㗎啦，女就梗係男㗎啦。我唔信你翻師姑堂去教書㗎，咁你就算你話喺你個工作範圍或者社交圈子實有男士出現㗎，哇！你講咗十二月廿一號之後，你過咗冬，唔世界末日，你會識到佢嗱。我唔係話嗰位師姑有問題，只係講出我自己嘅理解啫。咁你係咪特別覺得會喺嗰段時間你 pay attention 啊？ 咁你會覺得就算有個男士對你好少少，你就覺得哎係佢啦，咁你明唔明？ 咁唔係，但你有感覺噶嘛？ 你潛意識會唔會催眠咗自己啊？ 唔會， 有機會。 好似我之前嗰個咧，我第一眼已經覺得佢會同我有關係啊。 因為就憑你係烏博士師傅啦。 唔係，我覺得好似頭先所講，會有一種感覺咯。係啊。 但是你聽完之後，例如話 我係事後先至再去俾個師傅睇嘅。係。係啊，因為之前我都唔信呢啲嘢嘅。係。係啊，跟住之後俾個師傅睇，跟住哦，其實你哋兩個好夾噶，啲命格嗰啲咁樣。 其實基於咩原因我分開咗咧？性格不合。 有代有、 哦、有。即係有其他朋友。 啊，有人介入咯，係啊係啊。 咁點解唔拎埋嗰第三者嗰、那個時辰八字去咧？咁、那個師傅話俾你聽，佢更加係咪？咁咪只係燒上書咯。 嗰個師傅就話嗰個女人係空星嚟嘅喎。 空星。 啱啱佢要認翻佢條命咧，因為話佢可能四一歲過唔到咯。 即係個男士。 係啊係啊係啦、啊，過唔到四一咯，因為佢嗰段時期，因為佢話而家佢起運，因為我帶佢咯。 係啊，我信有呢樣嘢。 係咯、啊，我帶佢起運咯，跟住之後 咁嗰位男士而家幾歲？ 大我好幾歲？佢已經卅幾噶咯喎，卅四到咯。 卅四，大你幾歲啊？ 大好多歲，好多歲， 好 多 歲。各位澳門街嘅聽眾，開唔開心咧？烏博士已經講出佢年齡嘅秘密。系，繼續。 咁 其實你話齋，咁你咪其實仲有幾年啫，咁你唔睇下師傅準唔準咯？ 咁我都 我又覺得，如果佢係個空星，佢要應一劫，佢始終係令耗損佢個運氣啊，亦都唔會係成個攞走咁誇張咯。但如果你天生你兩位命中注定嘅夫妻，打風都打唔甩，即係可能你有時候有少少嘅分開啊、拗撬係實有噶啦，即係你話。唔通真係個個好似天梯咁咩？ 冇啦， 冇可能嘅。呢啲係根本係 即係好實㗎。如果係天生嘅話， 係即係天上天注定，即係嗱嗰句説話最直接㗎啦，因為天注定啊嘛。佢係你嘅，佢始終會翻嚟你身邊。就算係千山萬苦，經落幾多波折，佢最後會翻嚟嘅。所以有時即係我就係講一樣嘢啦，珍惜眼前。 你冇期待咧？ 阿烏博士，你快啲問得俾咗錢啊！ 我問下你係咪好期待啫嘛？ 唔係啊，你唔係問我啊，我唔使錢嘅，你問師傅啦，快啲啦。 哦，咁咩問啊？ 你自己諗啦，你自己諗啦，乜都 依間屋有冇鬼？ 快啲！ 冇啊，好驚噶！ 哎，大家利是 嚇，係咯係咯係咯， 唔緊要啊，依度會有主公嘅五雷篤印。是入不到这个结界的。 兼且主公有十雷夺印啊，点知五雷啫，同一个家族的嘛。 问埋烏博士。 仲问乜嘢？哦，工作哦。 工作你都唔会，根本我觉得嗱，你问嚟嘅真系啲嘥气。 多余。 咪咯，嗱，主公都咁讲，以你个学历，我唔信你冇嘢做咯，系咪先？如果嗱，即系如果你嚟搵我咧，我就真系多谢你啦，即系赚你嘅钱容易啦。我实话你。工作一定好啦，一定無憂啦。不過咧，就可能咧有啲小人， 係啊， 係一定係噶啦，個個都咁講。 咁就話少人，喂， 多過一個人嘅地方就有小人噶啦。 嗯 係咪先？ 係 啱啱啊？呢個話，哎呀，烏博士，你應該早啲嚟香港揾我啊！我整個主公有情價你。 唔係時間未啱咧，完 每分鐘五次。 再講埋咧，爹哋媽咪喺嚟緊呢十零廿年，可能會身體出現啲小毛病。 係啊，少少地啊，小傷風感冒啊， 係 啊， 你 係啊，你如果行上去哪吒廟，你就會有少少腳痹嘅感覺，一定會 有啲喘氣添喎。 以你嘅學歷，你點會揾唔到嘢做啊？ 我唔係嘅，即係會更進一步。 即係佢想問佢今日係教授，第日會唔會做校長？ 你一定得咯，以你嘅年紀，你又 喂死啊！即刻校長聽我炒咗咁點算啊？你唔好亂咁講嘢。 講真， 我幫你暗殺佢。 同埋你就算唔喺澳門，你翻去中國國內咁大個 market， 以你嘅學歷，我相信你係一個會不斷進修嘅人，不定去追求我就係追求另類嘅武術，你又追求你又追求正常嘅知識。我係你個學歷加你嘅年紀一路咁遞增。我想你都不用十年後啦，你的事業一定達到你的理想啦。除非 哇， 假設一樣嘢就係話，你由今開始打橫瞓喺度，唔喐唔成，咁小人邊度都有嘅啦。就算我講得難聽啲，掃地個阿姐都有小人啦，係咪先？其實我覺得呢啲咧，其實小人就 個個點樣處理，就應該好似阿主公咁，豁達，當佢唔存在，或者係當佢係朋友去原諒佢，咁嗰啲小人就唔會理你 嘅。我都唔理小人嘅。 想唔想簽翻啲香油落先用民進基金啊？ 要啊要啊，要救嗰啲幫忙中國嘅山區小朋友讀書啊嘛。係，我知道。我知道，整個雙色嘅主公。 咁啊，人 攞個呢、這個麥皮呢、 這 個。 係啊，人有雙睇。 你嚇係啊，你食一盒 cookie 餅都百幾二百蚊嘅。 冇呢咁嘅事。 我咁大個都未食過咁貴 cookie 餅，所以你嘅前途係一片光明啊，烏博士。呢啲唔使用筆算，亦都唔使求神問鬼啊，係咪？ 你死不死抵？咁儲萬幾兩萬，我買個名袋。佢話唔需要，我生活根本你買嘅係手袋，我買嘅咩？我買樓。我買百幾二百盒餅乾， 烏博士就一層樓好似買餅乾咁買嘅，係咪？ 冇報啲咁嘅， 所以呢啲就唔需要去預測。 我好認真問你一句啊，阿烏博士，你使唔使搞賭廳 啊？點解咁講？係 喎，另類投資喎，烏博士，呢個回報快喎。 其實我可以搞下賭廳嘅，可以咁咯。係啊，我人工好低，你可以請我，冇乜問題 嘅。阿主公今集。我哋 over 揾未啊？ 未咁都幾好啊，起碼即係你唔係啊，你因為喂而家先十零分鐘， 我未講感情事啊，你都冇答我嘅師傅。 答乜嘢？即係答你話咩嗰個？ 唔係啊，之後咧有冇確實啲嘅答案啊？ 即係你想我話俾你聽，係嘅，其實咧你喺今年嘅10月21日咧指示之後咧， 幾時可以結婚我？ 哇！ 聽日都得㗎，其 實有人我有個人識㗎。 其實我覺得一樣嘢，唔好成日為咗結婚而結婚咯。 係， 你話齋，喂我同佢一紙婚書， 係 冇意思㗎。 你話以下呢段，你話以下呢一段對話係錄俾周瑜聽嘅，講 呢段對話錄俾周瑜聽啊！喺主公，其實你話一紙婚書有何用咧？佢簽咗之後，日日個人變啊！完全由你識佢而佢到結婚係變咗另外一個人，有乜意思啫？我唔係唔尊重婚姻，我都有結婚嘅，我亦都係簽咗紙婚書嘅。但另外一樣嘢就係話，如果佢係對你好，佢係中意你，啱唔啱啊？即係好似以前嘅行婚馬嫁咁，一樣有好多白頭到老嘅 case 啊，係咪先？即係話，喂，我覺得某程度上嗱，我有名有利有樓，又有學歷嘅烏博士，喂，我就爭樣嘢。終身伴侶，其實點解唔慢慢揀啫？就算而家呢個社會，你四五十歲嘅女人結婚，有乜問題？哦，可能你又會問一樣嘢，我想生細路仔。 係啊。 我話俾你聽啦，緣分同埋子女係天注定嘅，即係就算你見好多人話，哇，我懷孕好似生蛋咁嘅，一陣間有，但我走去落咗佢。我見過一個 case， 一個女人可以落七八次仔，落到真係講得難聽啲，個子宮都爛。但係有一啲兩夫妻好恩愛嘅。好早就結婚廿幾歲，到佢老婆成50歲冇辦法懷孕嘅。咩？你係人工受孕啊？佢屋企有錢嘅，人工受孕啊，基本上所有咩靈符乜都食曬啦。佢嚟最後嚟揾我哋，我哋話俾你聽冇啊！你根本係命中冇子女，何必強求呢？ 明白。 你明唔明啊？其實所有嘢隨天而行啦、一隻我哋用個平常心啦。咁呢會我咁使乜求神問卜？求神問卜只係你失意嗰陣時候先做嘅啫。即係你話平時落善好施，積多啲陰德。即係你話除非我真係衰到貼底啦，我真係需要一份工作嘅，我只係一個好普通人，咁你咪求神問卜咯。但係嗰時你我覺得冇必要咯。 反而自己擔驚受怕，又話驚胎記，又話咩？ 其實你咁反而自我增加壓力啊，令自己個嗰、那個好辛苦。 你姻緣咧就等司徒文俊大師。似兩句啦，嚇、我哋思豪家咧都係即係對呢、這個嚇呢、方面咧， 十女奪人啊嘛， 唔係嘅，有個新嘅姻緣符嘅，係 啊， 思豪大師， 係咪有冇有緣㗎？ 有388，咁就嗱， 有冇加持過先？ 388係講緊黃金嘅噸數， 係啊，咁樣咧，只要你眼角低啲咧，你同埋你唔好成日都話，哎呀嗰、那個又叔叔，哎呀嗰、那個咧又年紀大，嗰、那個又悶，咁就好容易㗎啦。 嗱，係咪？ 係咪先？有呢、這個又話嗰、那個花靚 can 得滯，呢、這個又話老得滯，邊有咁好又？唔係太老，又夠差唔多年紀， 又學歷， 又上進，又有學歷， 又 靠得住，又專一， 又體貼， 又專一，又對你好，邊有咁好啊？有嗰啲 被人抹曬啦。我認識得好嗰啲好多廿三四歲俾人捉曬結婚，未必係有仔女啊。有啲女仔一早抹曬呢啲好嘢，正如你以前你都抹咗件好嘢，不過諗唔到後屘原來出現件咁嘅死人空星狐狸精，搞到結唔成啫嘛。 係咪啊？你從另外一個角度睇，應該係恭喜你。如果結咗婚有埋小朋友，佢搞單咁嘅嘢出嚟，我諗你仲大件事。 係啊， 係啊，啊！你結咗同嗰位男士結咗婚，生埋細路仔，跟住佢就去搞嗰件，我又唔好、哦、我唔好講佢狐狸精嘅，佢嗰個第三者，咁你當、啊、到時嗰個傷害係咪更大啊？不如其實你係應該感謝神， 嗯、 感謝自己，喺呢個時間乜都未發生。 有 有你已經睇清楚佢，你有小朋友，你會害埋小朋友 啊， 係咪啊？如果你咁，你喺所有嘢未發生之前，連婚都未結嘅，你睇清楚佢，其實你係執翻身材咯。 嗯， 其實佢兼職點樣做咩噶？ 卧底啊嘛，你話？ 唔係唔係，阿洪洪師傅兼職點樣做？ 係婚姻輔導員。 同埋咧，嗰啲咧，知唔知啊？家計會嗰啲啊，即係打電話係，哎呀，嗰啲佢嘅負責。 所以咧，我就喺東吳一定係園丁。 哦。 所以今世嚟到幾份兼職啦，係啦，就係咁啦。 園丁。 咁仲冇啲咩問題啊？俾咗錢又。 冇啦。 嚇？ 係咁多啦。 俾真係俾咗錢啊！你問啦。 啊，講下你投資啦。你上集咧有問啦，點解你唔問我咧？投資。 係問投資啊。 投資 都貴，點解你唔問錢嘅咧？係咯，你就係問 因為太多啦嘛，烏博士事前財如糞土。 我覺得本身好似頭先師傅你所講啊啲，即係你命係有咁多就咁多噶啦。 你都夠啦，係嘛？阿烏博士。 唔係嘅，咁其實我唔係因為關，因為我係追求係精神上嗰方面比較多嘅。 咁你應該將你所有嘅身家捐曬去司徒文俊慈善基金啦，由聽日開始你要出家啦。 唔喺方便嘅，咁樣其實、 我唔貪心，我要你其中一棟物業做會址就夠啦。 係啊，好，一棟物業做會址，一棟物業做營運基金啦，差唔多噶啦。係。 係 邊有 啦？冇 啦。有安德魯慈善之家 係嘛？唔需要，唔需要，係、啊，包含噶啦。 哦，包含。 整個包我老慈善基家好過啦。 係咯、啊。你投資有冇嘢問師傅啊？ 投資有驚喎，投資 驚咩咧？ 損手爛腳咯！ 你而家真係咁多層樓，仲損咩手咧？ 我邊有多啊？ 冇 啊！ 喂， 你 空 袋 唔使供㗎， 唔係 係咯，要供㗎嘛？ 供得起先得㗎，個個可以供咁多層樓㗎。你真係傻傻地嘅真 係，係咪咧？住公去講啲咁嘅嘢， 同埋仲有一樣嘢喎，你另外一樣嘢，你而家已經賺緊㗎啦。全部樓一定賺緊，你今年年頭買，你而家都賺緊啦，唔使計啊，係 賺咗， 係啊，只要你減翻手續費，啊，我唔知澳門啊，香港人打嚟嘅，好多嘢， 澳門都要， 澳門都要， 係， 你減翻曬，你 total 賺25%或以上，唔係從娛樂角度，係從投資角度，俾我一定抌。咁梗係唔係抌曬手上五層啦，起碼等一至兩層。 冇五層， 你快啲問師傅有冇炒樓。 師傅， 我哋唔炒樓嘅，我哋係投資嘅啫。 佢乾炒牛河嘅啫。 乾炒牛河係何故先生啦？我係漫畫部何故先生嘅漫畫《乾炒牛河》，大家都 唔係漫畫，係小説 連載小説咯。 係啊， 好似主哥都有份參與寫。 但係佢喺嗰個 Facebook 上面嗰啲，佢畫嗰個公仔幾靚㗎。係 啊，佢好出名嘅。 乜你都有寫，你都有寫埋落去㗎？ 唔係我我同佢寫個外傳啫，即係阿何故嗰個乾炒牛河咧，就係講一個。香港的砵蘭街旺角的黑幫大佬怎樣被人陷害，後來變成一個人妖啦，但是很漂亮的，就靚住砵蘭街的，跟住就講佢嘅故事啦。咁我就是、我就前傳嚟嘅，就係、是、講佢變人妖之前嘅前傳。咁佢嗰個咧嘅故事咧就係、是、我哋俗稱叫高登化，即係叫做話咧係後生仔市場為主嘅。我哋嗰啲就好江湖味嘅，即係直情講腥風血雨係啦，即係。好似人哋嗰啲係啦，即係講會講下啲爭地盤嘅事啊，咁啊有講下 同啲咩比較濕炒雞雜河， 啊係啊情婦嘅關係嗰啲，我哋嗰啲又佢嗰啲係乾炒，我哋濕炒河， 係咯濕炒咯， 係啊有血有淚咯，咁就唔同嘅，咁呢度幫佢賣下廣告啦，喂值錢嘅呢個廣告，大佬阿洪師傅喺度，起碼值翻 五千幾百 啦，其實我哋賣多個廣告啊，聽埋高迪安先生嘅《靈王府》啊，亦都好精彩啊。 點解咧？因為有你 啊，唔係喎，我又話嗰次我最反而我最中意聽就係、是你司徒文俊先生啦，主公你同阿高定安先生做嗰個 crossover， 話雖然三個幾鐘啊，但係好正啦，講緊澳門賽車嘅靈異事啦。 哇！呢、這個堅啊！ 呢個堅真係堅，我聽完之後我都話咦打個突啊，跟住咧就繼續喺後邊就聽嗰啲 UFO 啊，我覺得 好正咯，因為有陣時咧，你聽嗰啲網台節目咧，一係就短到你唔信，一係咧就講點講啊，講好耐都唔入題啊。但你哋嗰個咧好正，一開波雖然三個幾鐘啊， 我哋今次都好入題噶。 係咯，係，但係好似係呢個呢節就差啲啦。 啊唔係， 你就做你至今都唔肯做2013年嘅預測。你應該係講俾大家澳門嘅朋友、香港朋友知啊嘛， 露天機噶嘛。 嗯，嗱呢啲就一本師傅啦。 算啦，你都唔夠係學者啊！你當個學者，你問啦，司徒文俊學者啊。 地波司徒文俊學者。 嗱，下年咧，澳門嘅博彩收益咧，中場方面咧，我預計咧係會有16%至20%嘅增長。咁而咧，貴賓廳業務咧，某部分會停滯不前。咁另外咧， 我想知道澳門政府會唔會再派10,000蚊俾我哋啊？ 崔始人特首咧，以佢咁雄才偉略咧，10,000蚊就太睇小佢老人家啦，起碼派15,000啦，係咪啊？咁、我哋愛國愛澳嘅先鋒，所以我哋意見都值得參考嘅。咁、另外醫療券亦都應該要翻倍啦，係咪？係 啊。 咁除咗醫療券之外咧，我亦都提出係有啲額外嘅補貼啦，即係例如即係而家喺澳門，喂，好似阿博士咁，佢放棄賭場高薪厚祿，走去教書，咁偉大嘅情操，後面應該某啲行業要俾啲補貼佢哋咧。 係。嗰時阿博士做賭場嘅咩？ 梗係啦。 唔 係。 咁另外咧，好似司徒文俊呢啲，即係司徒文俊呢啲做中小企嘅，唉，大佬交租交電費咁慘，係咪應該除咗電費應優惠惠及家庭，應該惠及埋我哋中小企啦，即係簡單講啦，間公司資產500,000以下係咪應該惠顧咧？應該惠及啦，係咪先啦？咁啊，我似唔似一個學者啊？ 啊，仲有文創啊， 直頭係啦。 OK， 嗱咁啊，今日咧阿師傅喺度咧，我哋要講埋澳門街一個哇，犀利啊！嚟緊咧有一個預告啊，咁喺2013年咧，我哋有一個目標嘅。 咩目標？ 咁阿司徒文俊咧就係會咧有一個長期嘅計劃，就叫澳門賭王列傳。 哦。 咁咧就係會咧由呢、這個以前清朝開賭，400年至到去傅老庸、葉漢、何鴻燊，跟住新一代嘅賭王何超瓊、呂耀東，就會咧逐個名將細數，咁樣咧越現代嘅當然擺越後啦， 係 咪先？因為佢仲有好長嘅路要行嘅。跟住咧，而家首要我哋咧就係要揾一啲咧早期。包括清朝至到呢個傅老庸年代嘅一啲嘅資料，咁樣咧呢一個系列咧係漫長而且艱苦嘅，咁呢一個預告咧亦都唔好諗住咧係預告完咧下個禮拜就有 聽。有咩有咩咩班底啊？ 當然有烏博士做資料搜集啦。 烏博士咧係負責咧係做資料搜集啦、聯繫啦，同埋咧 角色扮演啦， 角色扮演 cosplay 扮嗰啲滿清嗰啲好多啊。咁啊，另外咧咁啊， 我唔想心口寫個 唔係㗎，嗱，我哋班底強勁㗎。咁首先即係唔使講啦，除咗博士之外，咁梗係梁錦祥啦，台長會幫手啦，一定係啦。咁另外亦都同阿譚志強博士會即係會嚟緊會聯繫啦。咁跟住另外啦，我哋即係亦都嚇會揾一啲我自己嘅細叔伯啦，同埋一啲賭場嘅老前輩啦，咁係周圍攞料嘅。咁呢個計劃咧係真係好漫長嘅， 希望工程啦。 係啦，咁就會秉承住一個宗旨啦，盡力去做好佢啦。 我諗 係 豆腐渣 工。有啦，咁喺度咧要公佈啦，如果有任何嘅聽眾，你澳門人、香港人咩人都冇所謂。如果你手頭上有任何嘅資料，係關於以前中國清朝澳門開賭、葡萄牙人初期喺度營運嘅事，另外如果有關於傅老庸同埋葉漢時代嘅一啲資料，包括澳門賭場同上海賭場嘅營運嘅情況啦、連結嘅情況啦，另外咧一啲上海嘅幫派喺澳門嘅一啲收放數嘅情況啊，或者係一啲經營嘅情況啊。咁另外咧，即係再有一啲咧，譬如係當陣時二次大戰之後一啲物資嘅輸入往來嘅資料啦，或者係一啲譬如會唔會係打仗時候澳門係中立嘅，咁當陣時嘅賭場嘅情況啊，或者點啊？如果你有任何呢啲資料咧，咁歡迎聯絡司徒文俊嘅，咁就喺澳門街嘅 Facebook 啦，或者係Facebook 又得，或者係send 電郵啦，或者任何方式你聯絡我，咁我係會係同你做個好詳細嘅訪問。 咁就想聽曬你啲資料先嘅。咁另外咧，最好啦係有出處啦，冇出處咧，如果係即叫做話講股形式都唔緊要嘅，你照講啦。咁我都會聽嘅。咁因為我係會慢慢搜集。咁啊點解要去咁樣做咧？因為而家澳門咧開始隨住嗰個地區規劃咧，咁越嚟越多嘢咧會慢慢失傳。咁同埋咧而家呢個年代啲人咧成日都係研究，都話係近代嘅嘢啊。咁變相咧一啲其實早年啲嘅歷史咧，成日研究嚟研究去咧，都係講嗰啲文物啊、建築啊嗰啲好籠統嘅嘢，什麼咩澳門傳統以前捕魚業啊嗰啲，我哋唔係要呢啲啦。我係直情咧係好專注，就係要講翻以前嘅賭，即係關於賭博博彩呢一行喺澳門好深入嘅嘢啦。咁啊，所以希望大家提供啲資料啦，同埋支持我哋呢個計劃啦，係嘛？ 好。 咁就最尾啊，博士有咩總結啊？ 總結。希望大家即係又提供啲資料咁樣咯， 係 呢個最緊，呢個最緊要啦，因為我自己都我即係搜集資料方面，寫有陣時都會比較難啦，因為而家澳門本身嚟講，亦都缺乏呢啲資料同埋呢啲咁嘅參考書咁樣咯，係會比較難啲，同埋就算有嗰啲資料咧，都係內地出版商嘅寫嗰啲， 嗰啲係死嘅。 嚟講係比較吹水成分比較多嘅，我知道。 即係我就睇咗好多本嗰啲什麼《航新傳》啊嗰啲嘢，咁啊發覺好大鑊嘅，即係寫親啲嘢。係 啊係，都唔確實咯。係 唔得嘅。 其實呢啲嘢都係傳疑，好多嘢都係，所以嚟講希望有啲一手嘅資料。 對啊，洪師傅有咩總結啊？ 洪師傅勁啦！ 邊方面咧？身形。 成個氣場出嚟一個勁。 咁今日師傅同你講完嘅嘢，你有冇解答到你心中嘅疑惑咧？ 有。 有冇即係覺得冇再咁唔開心咧？ 我日日都咁開心㗎啦。 咁係啦，咁啊，指望呢個將來啦，咁 啊， 阿洪師傅咧，咁就要即係得閒啦，要帶俾我哋啲聽眾啊，一啲新嘅資訊啦。 好啊， 好嘛， 好啊，多謝嘅，多謝。 因為咧，主要咧呢兩集咧就係先了解阿師傅嘅過去啦，同埋咧就即係都係講一啲關於。即技術層面比較少嘅嘢，我哋絕對係即係你可以當係一個故事同埋人物專訪咁聽，咁絕對係技術層面少啲嘅，咁而你坊間你其他做嘅就全部都係純技術層面嘅，咁樣咧遲啲咧。 出咗名咩啊？人情味啊嘛， 係啊， 所以咪又同師傅講下佢以前法則經過啊，以前學習嗰時點樣艱苦啊。 好多謝師傅文俊先生啊，主公嘅熱情款待啦， 係、啊啊、 真係有食有拎啊，多謝曬。 好嘅，好嘅，咁啊，今個禮拜就嚟到呢度啦，好嘛？ 好。 係啊，咁啊，其實呢個節目咧可能出唔到街，如果世界末日咗，係啊。 嚇係啊！ 我唔怕噶，如果有世界末日咧，我諗我四個字幕都出唔到街嘅，唔緊要嘅，聽到呢、這個即係另外都聽到噶啦。 咁又係都好嘅。 外星人會聽到嘛？ 係好嘅，咁啊最尾啦，大家同咁多位天狼星人同埋火星人講句話拜啊！ 好，拜拜。 拜拜。